合理和 YYY 最多 power，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。 勾选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，九点七点钟给你勾选笑笑笑。 第四场，我说你笑。勾选笑笑笑， 勾选笑笑笑，今天我们就来笑的呢。哎呀，这个冷笑话呢，蛮废的，也算是这整个礼拜里面应该最废了哈。餐厅里面谁是最厉害的？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就这样一句话而已。来猜猜，餐厅里面谁最厉害呢？你觉得？你觉得？ 我觉得餐厅里面哦，最厉害的人应该就是厨师吧，因为呢，食物好不好吃啊，生意好不好，多不多顾客啊，所有的因素呢，都是由这个厨师。的手艺来判断的嘛。 你这样讲是没有错，但是就太逻辑了，毕竟我们这个是讲冷笑话的单元，所以你可能用一个比较不要用脑的方式去想，你可能就可以猜出答案了。七八一八的朋友，你觉得是哪一个呢？ 餐厅里谁最厉害？我的答案是顾客，因为呢他们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就是指他们有 order 时， 所以呢就是有点东西给钱厉害吗？是这样的意思吗？还是真的说中了答案呢？哈哈，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思考一下，回来给你终结啦。手指勾选 Be Your Own Trend，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，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。 第四场，我说你笑。勾炫笑笑笑， 勾炫笑笑笑。接下来笑的这个冷笑话呢，刚刚真的有网友答对了吗？那就是请问一家餐厅或者是一个店里面最厉害的人是谁呢？这边就有收到几个的网友的回复啦。有的觉得诶，难道是服务生吗？因为服务生他就是来服务大众的，让大家可以开开心心服务的服务贴贴的，所以他应该是里面最厉害的人嘛。诶，这样的猜测打错了。那还是有听到像是1328的 Jessica 呢， Jessica 觉得餐厅里最厉害的应该是在水族箱里面的海鲜啊，因为 Jessica 觉得海鲜鲜这个字就感觉神仙的鲜应该是最厉害的吧。 OK， 是一个蛮有创意的答案，但是还是猜错了，公布正解。OK， 如果餐厅里面最厉害的人像刚刚我们的朋友7818你就答对了，因为他说就是因为客人，为什么是客人呢？啊，听他的正解你就知道了，来听听啊。 餐厅里谁最厉害？我的答案是顾客，因为呢他们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就是指他们有 order 食物。 哎呀，有 order 食物，有食物吃嘛，点东西就很厉害嘛，所以哇，他真的有点东西哦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答案。是不是很飞？是不是很飞？是不是很飞？是不是很飞？我要来跟你分享第二个更加飞的冷笑话。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， 勾选 Beyond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又来自 This Song 的 Beautiful Life。This Song 的演唱会将会在6月7号的傍晚6点，在 Arena of Stars 震撼的开唱。eTix.mine 或者是 rwgenting.com， 你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啦。当然，有非常多的人在敲碗，勾选有没有送票啊？答案是有的，那就是来到勾炫 .my 我们的网站呢，参加简单的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演唱会的入门票了。但是记得一定要先去到勾炫 .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详情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，一起粉上实力 idol 追星必追勾炫呢。 第四场，我说你笑。勾炫笑笑笑， 我说你笑。来跟你说的这个冷笑话呢，我刚刚在 propose 给我们的制作人说，他说哦 OK 是好笑的，因为有逗到他，不知道能不能逗到各位啦哈。那就是 OK， 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面有很多动物嘛，但是呢很多小朋友都最喜欢围到这个动物呢，那就是大象的身边来看。可是呢因为大象太多了，有些大象是真的，有些大象是假的，可能是塑料做的，或者是不是活生生的大象。那我们要如何区分这些大象呢？啊，有常常去动物园的朋友应该都很喜欢看到大象吧，或者是像我近期有些朋友他们去到南非或者非洲一带大草原，真的看到了那种野象，也真的是很大只，然后是成群结队的那一种，画面是真的很震撼。 但是到底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呢？先让你思考一下，后来给你猜了。手指过圈 Beyond Trend。 不知道你生活里是否曾有过一瞬间，觉得不管做什么都会有人反对或者有人质疑？低清的演员 Song Liu 其实都经历过这些。 我也没有想过要摆脱，也没有觉得这个名字很不好啊。我喜欢演戏，我就拍一些 Reels 啊。如果你讲哦，网红干嘛去拍戏啊，干嘛去唱歌啊，如果我不去做东西，你又讲我没有进步没有改变，一直都是这样。 我 Broccoli 李伟俊想告诉你，我们不可能阻止这些人的言论，所以专心的追逐梦想吧，加油。 酷炫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蔡恩玉的《你不懂》。 第四场，我说你笑。酷炫笑笑笑， 酷炫笑笑笑。今天我们来笑的这个冷笑话呢，哦哟，竟然是跟动物园里面的大象是有关的。今天小朋友们呢去到动物园，发现哇，里面好多很可爱的大象哎。可是看着看着发现，哎，有些大象好像是假的，而有些大象是真的。那如果以今天冷笑话，好像是冷笑话的角度来看呢，到底如何分辨哪一个大象是真的，哪一个大象是假的？听听 Jaden， 你觉得是什么呢？ 我觉得区分大象的话，可能就要看它的鼻子吧，看它鼻子有多长。因为呢，我觉得大象的鼻子是大象最特别的一个部位。 真的是如此吗？啊 ，Jaden， 你猜得很棒，而且也积极回答，可是又答错了。正确的答案呢？如何分辨真的大象还是假的大象呢？这位朋友又再一次的答对了。Jessie， 听听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 如何区分真假大象呢？我的答案是，把它们全扔进水里，因为真相会浮出水面。 恭喜 Jessie 答对。嗨啦，就是把真的和假的大象丢进水里，因为真的大象也就是真相就会浮出水面啦。噔噔，学起来这个冷笑话了。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， 勾选 Beyond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有来自 J.E. 庞言语的不完美的昨天。我们人生本来都是不完美嘛，包括我们的性格有缺陷有优点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那你想要更了解自己的内心深层的话呢，来到勾选的 IG 或者是 YouTube来看看最新一集的勾炫快充你的脑。这一集呢，就由我 Broccoli 李伟俊和楚莹一起来主持，透过你的手的一些摆动的方向，就可以知道你内心到底在想什么了。我们来听听其中的片段吧。 你的身体放松，然后伸出你的左手，然后握拳，是要在放松的状态哦，握拳，嗯哼，然后你就很自然的张开你的手。一的呢，就是属于浪漫主义型的人，你是属于孤独一匹狼的性格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哦。 为什么你会觉得有一点点？以你认识的我， 对，以我认识的你，我觉得你有一点属于这样子的， 就是不合。 什么叫做属于孤独一匹狼的性格呢？其实他后面有解释到啦，这些人他们不是没有朋友，也不是不合群，只是他们更加喜欢自己独处去完成一件事情。就是因为这一点呢，说到我觉得哇，这个测验有准到，因为我觉得我确实就是这种人，就是你可以真的是社交场合如鱼得水，但是当你要一个人处事的时候呢，你又可以做的算是有很好的成绩。这一类人呢，通常都叫狼人的性格啊，你是不是这样子？又或者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手势可以代表的呢？来到我们勾炫的 YouTube 来看看快充你的脑就可以了。当然除了是看手相，你也可以看这个人的歌声，就知道他的歌唱实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一定要来看一下音乐交流竞技节目歌手2025了。因为这一次呢，单依纯啊、盖周岩啊、白举纲等人呢，都会以突破姿态的方式来展示他们耀眼的锋芒啊。每逢星期五的晚上7:45呢，你都可以透过 Astro 频道308来收看歌手2025。最重要的是他还跟中国同步直播，所以不要错过了呀。手机过圈 Beyond Trend。